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五十八首诗《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，岑参。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，吟参。轮台仙途野炊岗，轮台仙把摩托龙，一时壮也孤寂的相依在金山寺，虽老西望眼点血，寒边蹲在轮台北，山间勇猛射出箭，兵兵吹笛大军行，苏边花果说开用，三军大火迎山东，落塞兵器两眼蹲，剑前别过点出棍，剑后红旗顺偏宽，石壳心动马蹄团，阿香青红甘苦心，时间不知渐变定，过来情书随不见，今将功名显高影。 完，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